变大，拆了城墙，踩过我用挚爱建筑的天堂。多少日子盖的罗马，你用一夜拆了城墙，踩碎我曾让你栖息的胸起吧，摇中能扫把圆通，从不有合约合同，但却话是空。这滔滔不息的爱，我怎给你用？这一生和下世，有几多全奉送？闭起的眼中，无论重又重，仍是见着你面容，在我心中。这份爱永远都存在，伴你同在，无尽永恒在。你真爱是永不死，穿过喜和悲，跨过生和死，有着我便有着你，千个万个世纪，绝未离弃。爱是永能都所爱，是你两手虽似空，其实抱着你，其实你没有别离，在我心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，连这互相无尽爱浪涌。有着我便有着你，真爱是永不死，穿过喜和悲，跨过生和死。有着我便有着你，绝未离弃，爱是永恒当所爱。有着我便有着你，真爱

说梦想是一个寄托，爱情的痕迹往哪里找？我眼睛看不到你的需要，你的 金池是一名来自于福建的音乐老师，这么多年都一直默默地坚持着对音乐的热爱。像刚才这首歌，我们从里面听出了太多的段落和层次感。他来翻唱黎明的一首《心在跳》。今天我们的结束曲同样是来自于《中国好声音》，这位的本职工作也是一名音乐人，他的名字叫做关喆。而接下来这首歌是他自己的作品《想你的夜》。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大牌主打歌，我是林哥，明天我们再见。 分手那天，我看着你走远，所有承诺化成了句点，独自守在空荡的房间，爱与痛在我心里纠缠，我们的爱走到了今天，是不是我太自私了一点？如果爱可以重来，我会为你放弃一切。想你的夜，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，不知道你心里还能否为我改变。求你让我再爱你一遍，让爱再回到原点。 2017，感谢有你，平安车险。 大雨中为我抢修换胎， 大周末的替我修车跑理赔， 用心为车主才是好车险。 平安，我们选对了。 4080000000，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。